杰弗雷。朱迪颇有权威的纠正，脖子挺得又细又长，是 Jeffrey。 朱迪虽然发音还是中式的，姿态却足以让灰姐自惭形秽。 Jeffrey， 哎，管他是谁呢，反正不是正常舌头能够说明白的。 朱迪掩着嘴轻笑道，所以正常的舌头就都管他叫勾了。 本来的嘛，谁说那个字母就只许有英文发音呢？干脆让他听不明白，省得挑三拣四的。 老外都轴，尤其是过得还不错的，特别喜欢认死理儿，也不懂得通融。朱迪不动声色地总结着， 哎，就是就是，自以为高人一头，都当自己是救世主了，捡着一把扫帚也敢举起来冒充自由女神。 说到这儿，灰姐高高的举起右臂，手里捏着两根筷子，逗得朱迪和郝依依忍俊不禁。灰姐受到了鼓励，更是劲头十足， 哎，勾就是，简直当他是来中国解放劳苦大众的，整天民主不离嘴。 公司的冰箱里应该放哪一种的汽水，他也要大伙投票。年会是吃海鲜呢，还是吃烤全羊，还是大伙投票。还有过年发的红包，中秋发的月饼，每月发的电影票，绝对的一视同仁。 郝依依饶有兴趣的提问， 那不是挺好的，大家都很拥护他吧？ 那是，没事儿就到会议室里来举手表决，哼，可有当家做主的感觉了。 灰姐再次举起筷子，这次是演示举手表决。其实每次参加表决的人并不太多，忙得焦头烂额，谁关心冰箱里的汽水啊？而且费肯的会议室不够大，容纳不下多少人。勾让 HR 群发一封邮件，到时候再在走廊里吆喝一声，来多少算多少，剩下的按弃权处理。 郝依依继续问，得到大家的拥护， Jeffrey 一定很开心吧？ 那可不是，可得意了，逮谁问谁 啊，费肯中国人人平等吧。啊， 他就喜欢听人回答，那是必须的，彻底实现了人人平等，男女平等，上下级平等，总监和前台都平等。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总监每月拿5万，我呢，前台拿5000。 郝依依说，可是公司这种事总归平等不了吧。 哎，那是，不然费肯就更要破产了，是吧？ 灰姐撇了撇嘴，把声音压低了一些，哎，听说费肯中国连着赔了2年了，纽约总部说让裁员 5%， 北京一共400多人，得裁20多个，据说勾纠结了半个月，终于想出了一个特平等的主意来，每个人降薪 5%， 每年多休息15天带薪年假，这样谁都不用裁，照样能够节省 5% 的工资成本。 郝依依一听点了点头说，嗯，这也不错呀，每年能够多休5天呢。 灰姐用鼻子吃了一声， 哼，工资挣得多的当然不在乎了，可是像我这样的每月砍掉 5%， 那可是250块呀，一年呢3000呐，200多顿午餐，就算多给我几天假，让我上哪儿挣了3000块钱去啊？ 这次没让大家举手投票吗？ 举了举了，当然得举呀， 勾多民主啊，让同意减薪政策的举手，不同意的不举手。勾还特别强调，如果大多数人不同意，那就不减薪，按照总公司的意思裁员。你没举手吧？我举了，哪好意思不举啊，全会议室的人都举了。咦，举完还一起鼓掌呢，哟，拍得我手都疼。说到这儿，辉姐还翻了翻白眼儿。朱迪冷不丁的接了一句，幸亏我不在你们公司。辉姐指着朱迪对郝依依说，哎，看看看看看看，不只是我稀罕几百块吧。郝依依问朱迪，你们公司不讲民主吗？ 嗯，不讲。你啥时候听说过律所讲平等了？我们那儿是绝对的独裁。 朱迪不慌不忙加了块烤青椒，细嚼慢咽地吃完了，继续说下去， 我们公司一切听 Frank 的，律所最讲资历，谁打的官司最多，打赢的概率最大，谁的客户就最多，给公司赚的钱就最多，也就最有话语权。新人根本就没有不服气的资格，巴不得给老律师端茶倒水捏脚捶背呢，就为了多在人家手底下接几个案子，积累一点经验和人脉。 郝依依频频点头，嗯嗯。辉姐用筷子指点着江山，所以你们公司就没那么多政治斗争， Frank 握着大客户也就大权在握，不像我们公司大头说换就换，换了也没啥损失。 郝依依一边给辉姐斟酒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，你是说 Max？ 对呀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姓王的。辉姐猛然意识到郝依依和 Max 王的关系，她就赶快改口说，啊，王总空降北京就是来顶替勾的呀，只不过呢一时半会儿的顶不掉，人家勾得民心呢，支持率巨高，王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停了减薪休假政策，还把孕妇给炒了，明摆着是要执行公司的裁员政策。据说公司总部收到了好多的匿名信，都是告状的，说大伙儿一直都非常热爱勾，很讨厌王总，大家全票通过的决定他一句话就给推翻了，一点不尊重大家，北京办公室的员工要集体辞职呢，总公司现在骑虎难下。郝依依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真的要集体辞职？辉姐虽然喝了不少，可是并没有真的喝高，连忙缓和了声音说道， 哪有，辞职了喝西北风去啊？ 我猜啊，匿名信肯定是那些担心自己会被炒鱿鱼的人写的。 郝依依点了点头，再给辉姐斟满了酒。辉姐大方地豪饮了半杯，踌躇了片刻，颇为关切地问， 那个男的叫啥，恒子又来骚扰你了没有？ 没有。郝依依尽量装作若无其事地摇了摇头。 朱迪接了一句， 真的？ 辉姐连忙万分坚定地说，哎呀，没骚扰是最好，最好以后也别再出现了。 郝依依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，哼，出现不了了，至少一时半会儿出现不了了。 恒子妈把恒子 接回杭州了。恒子昨天夜里把 Max 小跑车的玻璃给砸了，就在国贸 B3 的车库里，立刻被保安抓获，扭送到派出所。恒子根本就没想逃，想逃也逃不掉，走路都困难，他不知喝了多少酒。这次不是交通事故，保险公司管不着。郝依依表示要自己赔，其实他根本赔不起。 Max 王很绅士的表示不用赔，也不追究恒子的责任。他让郝依依把这句话转告给警察。郝依依并没有如实转告，而是让警察把恒子在拘留所里关了一夜，让恒子妈搭早班航班来到北京，把儿子接回杭州去了。辉姐趁着周弟去厕所的功夫，终于向郝依依开了口。 依依，就是那个在香港的同事，他家里人托我，哎呀，真是太麻烦你了，他家里人呐，想到香港去看看他。你朋友，我是说王总能帮上忙吗？香港的法律我也不懂，能探视什么的吗？ 郝依依认认真真地回答，是谁要去香港看他呢？我让 Max 托他香港的律师朋友帮忙打听一下。 是我。 辉姐难堪的几乎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。 那什么，他家里人不方便去，所以托我去。 郝依依颇感意外，却没有露出声色。不过一秒钟的功夫，郝依依全明白了。郝依依坚决地点了点头， 没问题，我明天就跟 Max 说。 话一出口，郝依依突然有点脸红。明天是周六，她是在告诉辉姐，她和 Max 周末也会见面。不过辉姐似乎并没有听出这一层，激动的几乎要给郝依依作揖了。 哎呦，太谢谢你了，太谢谢了。 郝依依抓住时机，辉姐，我也有一件事要求你呢。辉姐立刻毕恭毕敬，认认真真地听着。是 Max 托我帮忙，你知道我欠人家 Max 一个人情，撞了人家的车，人家也没给我找麻烦。郝依依顿了顿，辉姐明白，人情其实是他欠的。郝依依沉吟了片刻，继续说，费肯的员工里到底有多少人支持 Jeffrey 呢？辉姐皱眉想了想， 哎呦，不好说，大伙儿肯定都觉得勾比较好相处吧，但是对于他的那些做法就未必都同意。 郝依依点了点头，辉姐，如果让你支持 Max， 你愿意吗？ 辉姐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点头，你愿意愿意，这有什么不愿意的，是依依的朋友吗？你告诉王总，从今儿起我绝对支持他。 辉姐保持着夸张的笑容，半天都没合上嘴，心里对勾微微的有点歉意，不过很快就平复了。一个高高在上的洋鬼子怎么能够跟老李比呢？没得比呀，就算老李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也并没有忠贞不渝，就算老李是垃圾是人渣，还是没得比，谁都没得比，为了老李让辉姐背叛谁都可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 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前台的确算得上外企里最低级的职位，可也是最接地气的。谁要是完全不把前台放在眼里，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后悔。前台知道许多其他人并不知道或者不屑知道的事情，比如谁的访客最多，谁的快递最多，谁总在上班时间溜出去买东西，谁在下班以后常搭谁的车，谁跟谁在楼道里遇上了常常眉来眼去，谁跟谁又总是假装没看见，这些是辉姐比较擅长留意的。辉姐干了快20年的银行，很在意考勤、工作效率和社会关系。朱迪擅长留意的则是另一些，谁的套装是新款的阿玛尼，谁的 LV 包是 A 货，谁一个星期同一件羊毛衫穿了两回，谁的车钥匙从别克换成了宝马。星期一的中午，辉姐向郝依依提供了许多类似的信息，郝依依都一件一件地记在了小本子上，这让辉姐有点不安，好像正在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仔细想想，却又想不出那些无聊的琐事能有什么意义，算不算泄露个人隐私？不论是公司的前台、走廊还是厕所，其实都是公共场所。在公共场所里的所作所为，大概算不上是个人隐私吧。辉姐暗暗地安慰自己，可是郝依依却越记越认真，常常追问一些细节，让辉姐的心里越来越不踏实。辉姐把声音压得极低，尽管居酒屋的小包厢里只有她和郝依依两个人。哎，依依，你要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今天中午郝依依请客，在同一间居酒屋的同一个小包厢里和辉姐午餐，没有点酒，也没有叫朱迪，两个人各自找了理由不去员工食堂吃午餐。辉姐料定朱迪不会在意，他们不去，朱迪就独自在喧闹的食堂里做一棵安静而高贵的植物，笑纳物业和保安们垂涎的目光，保持尊贵的形象，这也充满乐趣。如果和女伴们在一起，反而不够尽兴。郝依依沉吟了片刻，眼睛被笔记本吸牢了。嗯，希望有用吧，说不定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支持 Max 王。依依，可是这些都不算什么事儿啊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比如这一条，辛蒂黄，总裁助理，每天上7-8次厕所，每次大约半个小时，就等于每天少上半天的班呢，是吧？辉姐有点含糊。也许没有那么多次，就5-6次。即便5-6次，那也不少啊。他没事可做吗？哎，总裁助理嘛，如果赶上总裁有事儿，那他才有事儿啊。辉姐嘴上这样回答，心里却很清楚，米斯黄把许多杂事都扔给他了。可是辉姐不想再多揭发米斯黄，说不定已经给米斯黄